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21首诗，宋子州李使君，王维。 宋诸州李使君，王维。万壑西参天，千山险多关，山中一夜一时妙笔中传，汉历史东坡八人上一点，文王黄高秀不敢一将献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